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入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i everybody, welcome back. Okay,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Let's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咱们去纽约走了走，这次啊，咱们将继续我们的国际旅行，咱们要去哪一个城市呢？一会儿就知道了，还是先走进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Get. More than. Less. Travel. Air. Fresh. Dirty.Spend. Pay. High. Rent. Breathe. 做旅行应该怎么说呢？旅行是 travel.T-R-A-V-E-L, travel. 那么到了一个城市呢，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子。很多城市啊，现在都是越变越大。那么这个变得越来越大，这个变怎么说呢？应该是 get. 城市变大了，车辆增多了，可能空气呢就变得不那么新鲜了。那么空气应该是 air. 新鲜怎么说呢？ fresh. 新鲜，那么新鲜的空气就是 fresh air。如果有新鲜的空气，我们就可以深深的吸上一口，那么呼吸用英语说是 breathe, b-r-e-a-t-h-e, breathe。如果像我们刚刚说过的啊，城市变大了，车辆增多了，那么这个空气啊就不那么新鲜了，空气就脏了，脏应该是 dirty. 当然我们都喜欢干净的城市，因为呢我们可以在干净的城市里走一走，逛一逛，买一些东西等等。那么我们花钱花时间做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可以用 spend 这个字。 spend.S-P-E-N-D, spend. 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难免要花一些钱买一些纪念品，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 spend 这个字了。当我们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去付款的时候，这个付款呀就可以用 pay 这个字， P-A-Y, pay. pay. 如果我们是喜欢这个大的城市啊，我们决定在这个大的城市住下来或者是多住一些时间，那么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呢？在大城市里面房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高的我们可以用 high, H-I-G-H, high, high. 那么房租呢是 rent, R-E-N-T, rent. 加上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付，付钱的付 ,P-A-Y, pay. 那么说我们要付很高的房租，连起来呢就是 pay high rent, 或者是 pay high rent. 嗯，我想大家都不想花这么多钱来这个租房子住啊。钱花的太多了，那么一般呢，在城里啊，房子是啊特别特别的贵，可能一个月呢要，比如说超过1000块钱，超过2000块钱，那么超过比什么什么多，我们要用 more than 这个词组 ，more m o r e more than t h a n than 连起来 more than。比如说 ,more than 1,000 yuan, 比1000块钱要多，也就是1000多块钱。哎，我们要用 more than 这个词组。好了，最后呢我们再学一个词 ,less, L-E-S-S, less, less, less 是较少的意思。好了，单词学完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去我们今天要去的城市逛一逛了。 Text, Ken Cohen. London. Many of the world's cities are getting bigger. There are now 16 cities in the world with more than 8 million people. London is one of them. But London is not getting bigger. Today, less people live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and more people live in the suburbs. They travel to work in the city.In Londo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cars, buses, and trucks. So the air is not fresh. People breathe dirty air all day, every day, and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from home to work, and from work to home. They must pay high rents for the houses or apartments they live in. Why do more and more people come to live in cities?You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yourself. Oh, 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要去的呢是 London, 也就是伦敦。Many of the world's cities are getting bigger. 啊，世界的一些大城市啊都是越变越大。Get bigger. 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用 get, 然后后面呢加一个形容词的比较级，也就是变得更大了。Many of the world's cities are getting bigger.如果要说一些城市变小了呢，或者是我们的世界变小了呢，我们可以说 Our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我们的世界变小了。There are now 16 cities in the world with more than 8 million people. 那么现在呢，世界上有16个城市，什么样的城市呢？他们的人口都多于800万。那么多于800万，我们说的是With more than 8 million people. 在这里呢就用了 more than 这个词组。More than 8 million people, 多于800万人口。London is one of them. 那么伦敦呢就是其中之一。But London is not getting bigger. 伦敦并没有越变越大。Today, less people live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and more people live in the suburbs.为什么呢？那么现在呢，有比较少的人，或者是住在市中心的人少了，而住在郊区的人呢，增多了。Less people live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and more people live in the suburbs. 在这里呢，我们用了 less people 和 more people, 较少的人和更多的人。They travel to work in the city. 那么每天呢，他们都要这个来往于自己的住所和工作之间。我们用的是 travel to work. Travel to work 可以被理解为他们坐着车或者是这个乘坐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去城里上班。They travel to work in the city. In Londo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cars, buses, and trucks. 那么在伦敦呢，有成千上万的什么呢？小汽车啊，公共汽车啊，还有卡车。那么成千上万的，我们用一个词组来表示，就是 thousands of. Thousands of,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本身呢是千的意思。那么我们在千后面加上 s,然后加上 of, 后面呢再加上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那么 thousands of cars 就是成千上万的车。那么在这里啊，考一下朋友们，如果我要说成千上万的人该怎么说呢？哎，对了，应该是 thousands of people. Very good.朋友们呢，可以以后用 thousands of 这个词组了。好了，再来看一看伦敦市里面呀，有成千上万的车辆啊，等等等等。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So the air is not fresh， 也就是空气就不那么新鲜了。People breathe dirty air all day, every day。那么人们呢？整天都要呼吸很脏的空气，而且是天天如此。呼吸脏的空气，我们用的是 breathe dirty air。 breathe 是呼吸的意思啊， breathe dirty air， 每天吸入的呢都是很脏的空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用了 all day， all day 是全天， every day 是每天，那么加起来意思就是全天如此，而且每天如此。哎呀，真可怕哈。And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from home to work and from work to home. 而且呢，他们每天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干什么呢？来从家到班上，然后呢，再从班上回到家。嗯，也就是从自己的家到工作单位，再从工作单位回到家。嗯，看来真的是不容易。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到了今天学的这个词 spend。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说花时间做什么事儿要用 spend， 然后呢你可以加上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加上 doing， 也就是动词的 ing 形式，也就是在动词的原形后面呢加上 ing， 这样呢就可以说花时间做什么什么事儿了。我们的课本上说的是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from home to work and from work to home。好，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伦敦人还要做什么。They must pay high rents for the houses or apartments they live in. 他们必须啊要花很高很高的房租在他们这个所租的房子啊和这个 apartments， 也就是公寓上，他们要花很多很多的钱。They must pay high rents. 为什么呢？ For the houses or apartments they live in.请朋友们记住这个说法， pay high rents for the houses or apartments。 好了，最后看一看 why do more and more people come to live in cities。 那么虽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或者是越来越多的人住在城市里呢？ more and more 就是越来越多的意思。再说一遍， 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peopleWhy do more and more people come to live in cities? 这个问题有谁能回答呢？ You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yourself. 啊，还是要你自己来回答。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的意思。 You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yourself. 你可以自己来回答。好了，这就是我们伦敦的旅行，您还满意吗？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How many cities are there in the world with more than 8 million people? There are 16 cities like that. Is London one of these cities?